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问题想参与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中今晚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关于我侄女儿的问题。我侄女儿今年27岁，是我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女儿呢2年前到北京，我是他北京唯一的亲戚，我和他自小还算比较熟的。那么我哥哥呢也拜托我来照顾他，所以呢他经常在我这儿，自己现在租了房子和其他的一个女孩在住，在租房子之前住在我家里。那么现在呢周六周日也常到我家里。这个女孩子啊找了好几个男朋友都没有谈下去。我想跟你们说一说哈，我客观的评价我侄女儿，她是一个长相大概只有4分左右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可能从小被我哥哥和嫂子宠得很厉害，所以她的自我感觉非常好，自信心爆棚。她认为她非常的优秀，她认为她有很好的学历，她还认为她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能达到6000多，将近7000，年底呢还有一些奖金。她自己觉得她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生。她自己其实不大会穿衣打扮，穿衣打扮呢经常我看着都觉得很难看很别扭。她总是买一些所谓的追时尚的一些衣服来穿，但是并不适合她，体型体态也不是很好。自己作为女生来说，我和我先生偷偷的议论，都觉得其实她并不是男孩子眼中那种可爱的女生，她喜欢指点别人，还喜欢批评别人，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话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作为她唯一的在这儿的亲人姑姑，我对她还是比较宽容的，偶尔也会指出一些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个孩子找不到男朋友最大的问题是她自我评价有问题，她认为自己非常棒，这样的话她就总希望找到优秀的男生。我看和她差不多条件的男生，她总是把人家贬损一番，总是觉得人家配不上她。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孙岩老师，您问一下这个今夜思雨时的这些老师们，就像我们家的这个侄女儿这样的女生，怎么可以让她正确的对待自己呢？ 这个确实挺难的 啊，是吧？ 嗯，因为如果你让他正确的面对自己，就相当于你把他自己，就是他裹在外面的一层漂亮的外衣给他扯下来，嗯，让他去面对内在里面，其实他也有一些自我贬低啊，他其实并不是100%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哪哪都好哈， 嗯， 那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如果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的话， 嗯 嗯， 那如果是不说，这个姑姑会觉得，自己侄女的这种自我评价过高，自信心爆棚，嗯，特别容易指点别的男孩子，还容易看不上别的男孩子，会影响他的择偶，是这样吗？嗯， 真有可能，因为呢，这位姑姑哈， 嗯， 她在描述的这个侄女呢，其实会让我想到心理学里面，在谈论人格特点的时候，谈到有一种自恋型的人格，就是有一种人呢，他会非常自恋，他的这个自恋呢是经常建立在不是那种实际存在的成功，美貌和价值的上面，而是他想象出来的成功、美貌和价值，嗯，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些是他想象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其实他内在里面有的时候是蛮虚空的。那怎么办呢？这个虚空的感觉，那每当他遇到一些在他眼中看来并不那么好，不太优秀，而且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把别人的这个部分给揭出来，然后通过去批评别人，然后让他去掩盖他对他自己的不满意。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多这样的人的。 嗯，那这样一些就是自恋型人格的人，哎，对，这个肖老师这么一说哈，嗯，我们可能听友和网友也会有感觉，比如说我们周围啊也有这样的人哈，嗯， 是 这样的人他是怎么造成的？真的就如同这个姑姑所说的这样，是因为哥哥嫂子对侄女儿过分的宠爱，把他当做自己的这个掌上宝，可能从小就夸哈， 嗯， 这个孩子哪怕是个性不好了，可能在父母眼里也是没关系啊，你是最好的，嗯，最棒的哈。我们现在都说对孩子要夸哈，是不是这个夸的过度了，孩子就变成这样了呢？ 是的。 嗯， 这还真的是其中一个形成自恋型人格的原因。 嗯， 就是当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得到了实在是太多的赞美夸奖， 嗯， 并且呢这些赞美和夸奖其实是有一点夸大的。 嗯， 明明呢他就是只是做好了一分，但是父母会有一种非常夸张的说，哇，太棒了，你做了10分。那么其实这个孩子对于父母的这个夸赞，他一方面会感觉很好， 对， 觉得啊，你看我爸爸妈妈如此的欣赏我，但他其实一方面心里面也有一点点质疑， 嗯， 这个真的有那么好吗？ 嗯， 那这个质疑呢其实就是比较真实的那个部分。 嗯， 那么这个也会让他长大了以后，就是他一边在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吹捧他一样的吹捧自己，但是一边心里面其实是有质疑的，是有虚空的。那么这个质疑的感觉其实还让他蛮煎熬的。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想办法去遮盖那些他觉得不完美的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 嗯 嗯， 那么比如说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哈，假如说哈，嗯，假如说这女孩子也是这样的，或者有一些自恋型人格的人，他们确实会在恋爱、择偶，包括工作、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困难了吧？ 是的，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非常难以去建立起来有意义的亲密关系。 嗯， 就他只能通过跟别人进行表面的互动。为什么要表面？是因为他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他其实觉得不太好的地方，那么他就需要在别人面前去伪装啊， 嗯， 去假装，而且他特别渴望所有人给他赞美，给他欣赏，无论他到底有没有在实际上做出来值得赞美的事儿啊，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正他要无限的赞美。如果别人不赞美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变得一无是处，好像自己不可爱，没有吸引力似的。那当一个人在关系里面随时随地在想要赞美的时候，你说谁会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对， 嗯，那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还蛮有压力的，似乎如果你不赞美他，你们就没有办法说话似的。 对啊，好像是的啊。 嗯， 对。那一般来说，没周围不会有所有的人都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自己。 嗯， 可能我们就像这个女孩子或者某一些其他的自恋型人格的人，也许他们的父母真的是非常宠爱他们，他们无论做了什么，哪怕这件事情做得不是很漂亮，哪怕自己长得不是很漂亮，哪怕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自己这个体态啊，这个服饰啊，大概都没有那么美，但是在父母眼里都是最好的哈。可是别人并不这么看，所以如果说像这样的自恋型人格的人，如果他的自我感觉还那么好，自我感觉好到爆棚，那我们也都知道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有一些非议哈，甚至有一些人可能还故意会给他制造一些难堪，会觉得你那么臭美干嘛呀？ 是，因为如果他这个自恋呢，仅仅是建立在自我欣赏，其实也就罢了，因为他不影响别人嘛。 嗯。 但是呢，其实大部分自恋型人格的人，当他在自恋的时候，在自我欣赏的时候，经常都建立在去贬低别人的基础上。 嗯， 因为好一定对应着一个坏，优秀一定对应着一个失败，所以他总是喜欢把别人放在失败者的位置上，然后来衬托他的优秀，他的成功，那别人肯定不舒服呀。 而且这样的人想一想得多糟糕啊，就是他的人缘得越来越差呀。 是 啊，因为他无论交往同事还是他交往恋人的时候，他总是觉得人家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这个不如他，那个不如他。和女孩子在一起，如果她也是个女生的话，她会说你看你穿的这么难看，我穿的这么漂亮，对吧？和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会觉得你看你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看我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学霸型的人，包括在职场上其实在事业上做得很好的人，他们经常会遭遇亲密关系上的困难。 嗯，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成功去衬托别人的失败，那别人就会很难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哈。 嗯， 那一段时间忍无可忍了，就会想离开他，或者干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无法靠近他。 嗯， 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个姑姑问到了该怎么纠正。刚才向老师也说了，说挺难的，是不是？ 嗯， 那还有一些什么能帮到这个女孩子的地方呢？她还年轻嘛， 她 这个大学毕业才没几年，27岁、 嗯， 她以后的人生路还长着呢。什么情况下能让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应该给自己一个更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周围的人能更宽容一些？ 嗯。我说很难呢，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让这样的人去面对他内心里面那个对自己的质疑，面对其实他也有失败者的地方啊，其实他也有愚笨的时刻，这对他来说简直就像自我崩溃一样那么的可怕。所以其实心理咨询师们会发现，能够走进咨询室来求助的自恋型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在遭遇了亲密关系上的非常大的痛苦和挫折，那个痛苦是很大的，大到让他质疑自己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时候他们才会来求助的。那么回到今天跟我们来请求意见的这位姑姑这里哈，那你要怎么帮你的侄女呢？也许你可以从她屡次恋爱失败这件事情上做一个切入点。比如说你做一个长辈一样的哈，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你的这个恋爱，你这么的优秀哈，你这么的棒，但是呢你在恋爱的这个事情上好像总是在遭受挫折，你有没有分析过可能性的原因呀？你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有一个反思自己的机会。然后呢，因为如果说一个人这样子去提醒他的时候，有可能他会想，好像我在这个事情上确实需要有所提升哈。说不定会能促使他去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周围还得有人提示提醒。 是吧 但是很真诚的，很注重方式的和他去交流。 是，因为如果你不是这种暗示性的提醒，你是直接的跟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问题？ 对， 那么他可能以后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因为他的自我受到了威胁。 你说的对， 是的。 所以看跟这样的这个侄女讲话还得有策略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姑姑很棒，因为她知道来先问问我们， 嗯 啊，她也我估计是常听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们节目中会有嘉宾，会有这样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嘉宾能够帮助她出一些主意，告诉她怎么和这个孩子去交流哈。 是 其实真的是希望不是受到了人生重大的挫败挫折然后再去求助的。 是的， 所以也特别希望，其实如果有一些父母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都说孩子是要夸的，孩子是应该建立自信的，但是孩子在有做得不到的地方也一定要指出的。 是的，而且呢，当我们在赞美和欣赏孩子的时候，你的这个欣赏和赞美一定是符合实际的。就是他确实这个字写得很漂亮，那你夸这个字就好了，你不要夸他说哎，你好聪明啊，你好厉害啊，那么就容易导致他的那个容易夸大他自己做的那个事情。 对对对，好，谢谢肖老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如果大家有一些恋爱、婚姻、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交流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和我们节目相互之间能够互动交流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对男朋友过于依赖，在恋爱当中过去一个男朋友就这样失去了，因为后来他告诉我说我太黏人了，他受不了。我现在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的男朋友我依然很依赖他，开始我觉得他对我挺有耐心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交往快一年的时间了，我感觉他渐渐的对我失去了耐心，他有的时候会对我说你别那么黏，学着独立一些，我的痛苦就来了。不黏我就觉得很痛苦，他不让我黏我觉得更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不黏着他。我好像一谈恋爱就觉得我一定想和他在一起，如果他不关注我，不管我，他上班他加班，我一个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下了班不和我在一起，他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就觉得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样能够改变我这个黏人的特点？ 要首先恭喜他哈，因为他已经注意到自己有了这个在关系当中过于依赖包括黏人的特点了，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有很多人他们在关系中屡受挫折，可是他永远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啊。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观察啊，那你挺棒的，说明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性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在描述你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语哈，这个词语叫做退行。就是退后的退，行进的行，退行，就是好像你在跟你的男朋友，一旦你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退行了你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你像是失去了自我照顾的能力，然后你也不怎么去照顾自己，然后思考，包括也很难像一个成年的女性一样去规划和管理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你似乎把你们的关系全盘交到了他手里，而你只要黏在他身上待在那里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的男朋友势必会觉得我到底是找了个女朋友呢，还是找了个女儿啊？ 对，像孩子依恋大人。 是因为呢，其实就算是一个男人，他为什么要找伴侣呢？其实他是想要有一个人跟他互相交流，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互相陪伴着前行。在现在的社会生活里面，大家压力都挺大，都很累哈。如果一味的你想让他照顾你的时候，那谁来照顾他呢？ 对呀、所以这个一味的依赖另外一个人，这个在两个伴侣关系当中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时间长了会觉得累，是吧？ 是的，因为他也需要照顾， 嗯， 他也有很多他的情绪，很多的需要，需要有人聆听，需要有人陪伴。那当你变成一个小女孩的状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行使这个方面的功能的。 对啊，嗯，那怎么能长大呢？ 对，接下来就是怎么能长大的问题。 对， 嗯。可能你需要尝试几个方法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先去思考一下， 嗯， 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呢？ 嗯 啊，这个跟什么有关呢？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在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做一个小孩子？比如说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工作很忙，或者他们的感情关系不是很好，没有机会来照顾你哈，没有精力来照顾你，来管你，而你的那个被照顾的，然后全然的依赖于一个人的需要，始终都不能够被满足啊，你有一个空缺在这里，嗯，就是这是一个可能性哈，当然你也可能有别的可能性，你要先去思考这个原因，然后把它找出来， 嗯， 这样的话你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比如说如果哦，是因为你小的时候经常都没有被照顾，所以你现在想要在恋爱关系里面去补偿。 对。 那么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你就多一些自己照顾自己。 嗯。 啊，你比如说像是你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嗯， 啊，在这个时刻如果我男朋友出差了，只有我一个人待着，我觉得很孤单。啊，我觉得很无聊，我觉得很焦虑，很难受。那如果我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呢？ 嗯， 哦，那我可能会说，也许我可以教我自己去健个身，去游个泳，去读读书，去听听音乐，或者去找朋友一起聊聊天。总之哈，你会行使起来一个成年人的功能，然后帮助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能让你不要那么的焦虑。 嗯， 不要那么的无助，不要那么的害怕，等等等等哈。就是你首先你要思考原因，第二步就是去帮助自己去做一些什么，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 嗯 嗯， 还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谈了几次话之后，他就约了我，在网上呢看他的朋友圈。跟他聊天都挺开心的，我们住的又挺近的，于是呢就出去和他约会了。我自己因为现在没有男朋友，我是挺想谈男朋友的。他也问过我，上一次失恋是一年以前，那么我们出去之后呢，也就在第一次约会，他的目的我就感觉到了，就是有亲密的关系，当时也发生了。之后呢，我对他就有了一些感情，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恋爱，但是再下接着下来，嗯，我就发现我给他发微信他很少回，他在冷落我，冷淡我，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和之前有了不一样的变化，但是我发现他其实目的绝对不在感情，就在那一次有关系而已。所以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不平衡，可即使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怎么还是放不下他呢？ 不知道他有多长时间没有谈恋爱了哈。 一年多。 有一年多。 一年没有谈恋爱了，对， 嗯， 他说了。 嗯，所以就是因为你就是空窗期的时间有一点点太长的时候呢，一旦你跟这个人产生了一些亲密的接触，你就会很容易把你的情感投注在这个人身上。 嗯 嗯，然后就会变得有一点觉得像是被受伤害了一样哈。 嗯 嗯嗯，其实我会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嗯， 因为你为什么会空窗期时间长呢？有可能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去在关系当中投入、特别难信任别人的一个人。 嗯， 然后。那么一旦你跟这个人还没有建立起来信任关系，你就直接跟他发生了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容易觉得受伤害的。 对， 嗯， 那当然了。 是的，因为你会把这个身体的亲密误解为是情感的亲密了。 嗯，所以这个女孩子她是想继续两个人有这种情感的亲密关系，但是她已经感觉到这个男孩子 根本亦不在此，是吧？ 嗯， 他其实也是很明白现在自己的处境的， 是，但是他其实是有受伤害的感觉。 嗯 嗯，好像那个感觉是，我都已经把我全然的敞开给你了， 嗯， 可是你竟然就是没有珍惜哈，你转身就走了， 嗯， 啊，那我算什么？ 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个男孩子呢？既然受到了伤害，我们都知道受伤害的时候应该是远离。 嗯 嗯，怎么受到了伤害，有些人反而会念念不忘，还老惦记着，老牵挂着，还老希望他怎么不找我啊。 这个不同的受伤害的情况，它也有不同的意义。 嗯， 最起码是在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哈，他的这个受伤害感里是，嗯，因为他是可能特别不容易才对一个人敞开了自己的。 嗯嗯 嗯，你是很，你本来就很难敞开自己， 嗯， 然后你现在好不容易敞开了，对方浅尝即止， 嗯， 他就走了，其实你是会有被抛弃感的。 对， 嗯，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你现在在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会放不下，可能就是你需要去面对你心里面的那个被抛弃感。 哦， 嗯 嗯，不，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提醒男生和女生呢哈， 嗯 嗯，如果你的目的是结识一个异性想去谈恋爱， 嗯， 那么嗯，你不一定现在你结识的异性他的目的也是如此， 是， 所以你得先弄明白， 是的， 对方是不是也是想谈一场恋爱。 是的，而且呢，其实就一个冲着婚姻为目标的恋爱关系来说，通常我们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互相都不了解的时候就发生身体的亲密。 对， 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并不牢靠的。 嗯，对， 嗯， 嗯，这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其他的朋友们吧， 嗯， 也是提醒大家吧，啊， 嗯， 现在有的时候确实拿着手机或者在网络上或者在哪里认识一个陌生人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嗯， 变得不难了，但是你要知道，即便对方年龄和你差不多相当，即便对方也是单身未婚，但是对方认识你的目的不一定是想谈一场恋爱。 是的， 嗯， 其实比较稳妥的一个恋爱关系的行进方式是，你们先彼此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呢，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情感上的亲密的感觉， 嗯， 然后你已经确定说，嗯，你们两个人是可能适合谈恋爱的，然后呢，彼此也很了解，在这个时候再有身体的亲密，其实对你们的关系是会更有帮助一些的。 是的，所以自己可以掌握这个节奏的，嗯， 是的， 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哈， 嗯。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稍后几分钟之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交流。 有一个女孩把自己关起来，她爱上个男孩，却走不出门外。她讨厌阳光，不敢害怕旅行，她从不看人眼睛，期待又很害怕爱情。 When I love you, when you love me, 却让爱死在了家里，这就是宅男宅女。 When I love you, when you love me, 生活是一场冒险，只是我们缺失了勇气。起来，她爱上个男孩，却走不出门外。现实太拥挤，封闭还是走出去，是不敢面对这世界，是不敢面对自己。家里，这就是宅男和 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一位男士问哈，他说4年前我们家啊，把我们家里的一套房子给卖了，当时呢卖的价格很低，后来呢房子涨起来了，那么我老婆啊就像得了魔症似的，为这个事情无比的怨恨我，几乎她每天想起这个事情就会生气、郁闷、骂我，她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吧，现在面临着要读初中，那么选哪儿的学校，好的学校可能会很贵，那么我老婆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们亏了很多的钱，因为亏钱这个事情她总是在埋怨我。我觉得我们感情变差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的，所以我特想问问你们，我能怎么样说服我老婆别再埋怨我了？特别是我觉得这几年她的性格都发生变化了，以前是个挺开朗的人，现在一提到房子，一提到卖房，一提到家里的钱，他好像就觉得我做了一件特别恶的事儿，他就觉得我在他眼里已经变得一无是处了，所以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这个丈夫挺无辜的，因为很明显这个妻子在这样子控诉他的时候，有一点像是让丈夫一个人承担了双份的责任，就是说这个妻子有可能也在自责，他可能也在责备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呢，但是呢他不愿意责备自己，因为责备自己是很痛苦的哈，自我攻击是很难受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攻击扔出去，全部扔到丈夫身上，他然后就把他对自己的那个不满、愤怒、攻击转移到了别人身上，然后让别人来替他承受那个然后疯狂的自我攻击、自我质疑，他会感觉好受一点，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哈。 嗯，对，还挺像的。 是的， 是的。那这样怎么办呢？这丈夫是挺难受的哈。 是， 其实我们不知道当时卖房子的情况，也可能丈夫坚持了，比如说就现在卖吧，也可能是丈夫主拍板了，是吧？但是这个妻子呢也许当时是说过不卖，有可能，可是呢最终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家庭双方都会有责任要承担的事情哈。 是的， 可能换其他的某一些妻子， 他们可能就会反而安慰丈夫，嗨，卖了就卖了吧，咱们哪知道当时的行情啊，是吧？ 是。 那么可是呢，这位妻子呢，可能就会觉得都是你，你看你说卖吧，你看咱们亏了多少多少钱。确实啊，如果一个房子卖的不是时间的话，不合适的话，可能家庭作为个家庭的一个收入来说，可能亏了不少。 我会觉得呢，可能妻子就是遇到了这个事情去责备丈夫，他有可能不仅仅是房子的这件事情，还有可能在孩子上学呀，或者买什么东西呀，去哪里呀，在一些决策上，因为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模式，不仅仅体现在房子上，他可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很容易把责任推给丈夫，认为是丈夫没有做好，然后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避免他对他自己的一个不满和攻击。 那么最终他会不会是觉得我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啊？你看我自己，当时这个明明知道他这个可能有一些事情他自己这个不是很有远见啊，或者她觉得她丈夫能力不强，或者她觉得她丈夫不是她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壮，那么有能耐，那她是不是自己也在，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自责。 这真的有可能的，就是他听起来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人。比如说就算是卖房子，当初是丈夫坚持要卖的时候，其实妻子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什么原因，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事情，可是你却没有极力的去说服他呢，你也没有在这里面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当他在责备丈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没有想过说这是我选择的丈夫。 对 啊，我是跟他的婚姻当中，我们俩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丈夫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的妻子哈，去面对他自己呢？可能丈夫你需要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这样不断的攻击我，不断的否定我的时候，你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因为当他在不断的攻击你，贬低你的时候，他会因为陷入到了一种情绪里面，他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你也可以说他失去理智。 对。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问他一个让他思考的问题，就是你当你这样子不断的来说我的时候，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认错了，你就感觉好受一些吗？那个房子就能回来吗？你一个是让他这样思考，还有一方面就是你也可以去拥抱他，就当他在这样不断的攻击你的时候，你去抱住他说，在他的耳边告诉他说，我知道当你在这么说的时候，你在说你很伤心，你在说你特别愤怒，你特别难过，你特别不能接受当初的那个事情，你很难受，我知道，我都知道了。可能你在能共情他哈，能够理解他的那种特别痛苦的，特别愤怒，特别遗憾，特别的自我攻击，特别伤心的那些感觉的时候，也能让他感觉好一点。一手理性，一手感性哈。 按照肖老师出的主意哈，看看你们之间的关系能怎样哈，再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再告诉我们，再来和我们来交流。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到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有过一次意外的怀孕和流产，这件事情只有家里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妈妈也不让我告诉任何人。为这个事情，我们家都已经搬开了我们当时住的县城，然后到我爸爸的一个亲戚介绍的我父亲到那儿去工作了，我们也搬离了以前住的地方，和以前的一些人也都不来往了。现在呢，我已经25岁了，谈过两个男朋友，谈到一定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如果瞒着人家，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可是不瞒着人家，人家是不会和我再好下去的，这是我父母告诉我的。那么我自己也是这样判断的， 但是我自己心里边总是有那种特自责、特内疚，这种感觉很矛盾，谈不下去恋爱，该怎么办呢？ 嗯，看来青春期的那个事情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着你哈。 嗯 嗯，那我会觉得呢，你需要重新来看待你青春期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把它当成是你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嗯 嗯，就是一个你经历过的事情，不需要为它赋予太多道德评价的，包括对一个女性的什么贞洁之类的哈，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附加在这件事情上，它不过就是你的一个人生经历，而这个经历里面其实你还蛮受伤害的。 对， 当时也许你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然后包括有可能有一些羞耻感哈，你的家人都已经为此搬家了，可能它变成你们家人的一个秘密。 对， 嗯，而这个秘密呢好像对你是有影响的。 嗯， 你始终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的人。 嗯， 好像你是一个需要被原谅的人。如果你不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以至于你都觉得你无法去完整的面对你的爱人。 嗯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对你如此的非同寻常，你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好像无比重要的、无比特别的一个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有必要跟你的男朋友去聊聊这件事情的。 嗯 嗯，因为真正的爱情，如果这个男人真的很爱你的话，其实他也会能够像大部分人一样，把他当成是你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嗯， 他不会拿一些对女性的不公平的什么，甚至是污名化的一些观点来看待你。如果他是一个那样的人的话，恐怕他也不见得能够胜任做一个好丈夫。 嗯 嗯，所以呢，其实不妨，如果你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你还是挺爱他的，他也很爱你，而这件事情对你又很重要，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你是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接纳他，能够跟他在一起的，你希望他不要再是一个秘密，压得你透不过气来，那么亲密的关系、恋爱关系、婚姻关系是应该要有能力来容纳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因为他其实不算什么事儿。 嗯 嗯。 好，谢谢肖老师。一位女孩子说，女士说哈，她说我结婚2年的时间了，当时呢是父母都反对，但是最后父母实在是抵不过我，父母还是答应了。反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丈夫家和我丈夫自己挣钱很少，他家很穷，家里负担很重，但是我当时是觉得爱情是第一位的，穷不算什么，理直气壮的和父母吵，那父母呢非常的心疼我，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在这个事情上，父母已经算是待我很好了，我父母基本上把他们存的一些养老的钱都偷偷的给了我，而我呢贴补了我们当时结婚的各种各样的费用。他家实在是太穷了，他挣的工资也很少，我挣的工资甚至高过他一些。现在结婚2年了，我自己的心里呢就是后悔，我会发现他家人看事情的角度眼光和我家人不一样，他父母真的把钱看得很重很重，如果我到他们家多吃了一个水果，他母亲都会唠叨，都会说那个水果有多贵，其实呢就是一些烂苹果。在我家里当然不会是这样了，我在他家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委屈，比如说他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买新的床单呢，用旧的就好了，然后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给我翻出了一个都洗破了的床单，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谁还会用这样的东西啊，我自己真的很惊诧。我对他妈妈说我可以在网上买也没有那么贵，但是他妈妈说70-80块钱也是钱啊，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这样的对话也会延伸到我和我丈夫之间，我丈夫也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我原来以为虽然他挣得不多，家庭贫困，但是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可是我现在却觉得哪里有什么志向啊，他其实比任何一个人都关注钱，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后悔，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这会让我想到在生活当中我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包括在我的工作中，就是当一个女生在恋爱和刚刚结婚的时候，她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包括社会地位都比她丈夫的经济条件要好，社会地位也比她高，同时呢在结婚的时候女生带了很多钱来到他们的小家庭，而男生没有带钱的时候，其实这个女生会心里不平衡 呀，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是的，他的那个心理不平衡就表现在，你看我带了这么多钱来我们家，你看你处处都不如我，我相当于下嫁给你，那你要对我好一点啊， 对， 你要把我像公主一样对待，这样的话才合适啊，否则的话，你看多不公平啊，就是女孩子很容易有这样的心态。但是这样的心态呢，其实哪怕你不说出来，对方是能感觉到的。也许你的丈夫会总觉得不太舒服的，就好像你们俩的关系不平等，你希望他处处的迎合你，处处的压抑他自己的需要来满足你，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关系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他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谈她的婆婆，是如何对待你的。你其实比较只是对于你丈夫怎么对待你，你是一笔带过的。那会让我觉得，会不会你也有一种心态，就觉得你的条件比你的，就是你爸爸妈妈的条件比你公公婆婆的条件好，你希望你回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能够把你当上宾来对待。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呢会，就是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婆婆激起她的那种自卑感。其实比较贫穷的人，她是会在那种条件好的人面前，她会不由自主的有自卑感的。那么她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她就要来改造你。她要把你变成跟他们家一样的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挑剔她了呀，就不会再嫌弃他们家穷了呀。 对， 他会用他的一套的价值观来去改造你，所以就会让你不舒服了。因为你先让他不舒服。 那这样说来的话，是给咱们提问的这位女士她自己的问题了， 真的是有这方面。当然我们也在就着她的故事哈，在跟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我们也在交流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如果女方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比男方的好的时候，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很平和的很平常的来看待你们俩在金钱上的悬殊地位，不要把它当成是你们权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哈。把它看成是你的选择，就是你不要太去强化说因为你条件比他好所以他应该要怎样怎样对待你，这样的话其实会给你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个不平等的种子，可以这么说。 对。如果这份两个人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哈，那这样的关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啊。这个女孩子如果改变了一些心态，改变了一些做法，会好一点吗？或者干脆就融入他们家的氛围里？ 那肯定是融入不了的。从低往高容易哈，从高往低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具体的做法上，你还是需要多花一些心思在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上，减少对你婆婆的那个关注，不要拿你的婆婆跟你的妈妈去做对比。因为毕竟他们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性格哈，妈妈和妈妈之间没有可比性。你要更多的去经营你和你丈夫的这个小家庭。如果你有这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一方面你自己是需要去进行一些消化的，因为婚姻关系最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如果你总是希望他能够来迎合你的话，就没有平等尊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是需要去跟你的丈夫去聊一聊的，让他的妈妈减少对你们两个人的小日子的参加哈。不要参与到你们的生活里面来。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变得不如婚前那么有志向了，你是不是也可以跟他聊一聊他的志向的问题？ 对 然后你 告诉他说当初你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因为你看中他的是这个这个这个， 对， 那你希望他能够继续做得好一些等等等等，就是一方面你要调试你自己，一方面你也要去跟他表达你对他的期待。 嗯 嗯， 谢谢肖老师。下面有一位是一位女孩子哈，她说今年呢是28岁了，那么在相亲的路上呢也相过了很多次亲了，也遇到过很好的，也谈起过恋爱，但是最终还是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前不久别人介绍了一个男生，和这个男生见面了。这个男生吸引我的是他各个方面的条件真的是挺好的，工作好，收入好，家庭好，家里边也有房子，父母也都蛮不错的。但是呢我自己稍稍的有一点点错过他的意思了，是因为啊我总是觉得相亲之后女生要矜持一些，于是呢他跟我联络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会冷一冷他，比如说他头一天给我发微信，第二天我才会回他，比如说他约我见面，那我有的时候就会对他说我有事儿，其实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这样，我想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比较矜持会让他来追求我，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过去了，他呢对我开始越来越冷淡了，现在他基本上不再主动找我了。这中间我们见过几次，我们也是在一起聊天说话，我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摆谱。另外呢就是他约我比如说出去爬山郊游之类的事情我推脱过，后来他问我是不是特别的娇气，是不是总是被人捧着，其实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只是觉得不是常说如果一开始女生太主动的话男生会不大珍惜吗？总而言之我现在后悔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你可以重新去找回他呀， 现在有很多的鸡汤都会教给女生们哈，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包括这个女孩子别太主动了啊，让男生再主动一些啊，女孩子稍稍的矜持一些啊，一定要让男生来追啊，那么男生只有追到的女生他才会特别的珍惜啊。嗯，也有其他的女生像我们这样反映过， 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那该怎么办呢？ 差不多出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男性还是可能会追求女孩子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比较闲，是吧？大家都没有那么忙，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哈。但是呢，你让一个85年之后出生的男生再来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追求女孩子，尤其是他都快30岁了，每天都在忙着工作，压力又那么大，还要管事业，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追女孩子了哈。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在希望有人在你的楼下弹琴唱歌，然后花很长时间写情书追你追个5-6年，现在这样的人还是有哈，但是很少。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很忙。 哎呀，女孩子们要认清残酷的现实啊。 嗯，而且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这位朋友讲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其实你还蛮喜欢他的，但是呢在和他的关系里面你特别不真实， 嗯 嗯，以至于让他误解你以为你是一个很娇气的人。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能来跟我们求助呢还时间不晚，尤其是如果这个男生还没有找到女朋友的话，那就更加要恭喜你哈，因为我强烈的建议你主动去找回他。而且你去找他的时候你要非常坦诚的跟他说，哎呀我被那些毒鸡汤毒害的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蛮欣赏你的，欣赏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过程呢为什么之前对你会那样子若即若离呢，是因为我以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会更喜欢我其实我是喜欢你的。 哎呀这个女生们听到这儿，很多女生可能都有点担心哈，说那我的自尊心该安放在哪里呢？ 那你到底是要自尊心呢，还是要一个很真情以沫的男朋友呢？ 这样比起来 这个这时候可以把自尊心先放一放， 是 是吧？ 对，你甚至还可以跟他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尊心主动来找你。 哦，好，谢谢向老师，希望这位女孩子啊此刻能倒追成功，这次能够倒追成功哈。我们也劝其他的朋友们，大家总是觉得恋爱的时候好像应该掌握一点技巧，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技巧掌握不好，分寸把握不好啊，那么即便你用了这些技巧，可能反而会误事的啊。 嗯，事实上在恋爱里面最能够帮助你去得到好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真实一点 啊。 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呈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怎么样做就好了。 嗯，这是最好的办法。嗯， 对，因为如果你不真实的话，你一开始你假装你是一个淑女，其实你明明是个假小子，那确实你假装的那个淑女吸引了他，然后你们建立了恋爱关系，难道你这一生都准备一直假装下去吗？ 嗯，当然是装不住的。所以你可能也会不安， 是 你可能也会觉得别扭和累， 是 你可能也会觉得怎么在他面前我老像是另外一个人，这根本不是我， 是 是吧？ 有一天哪怕他还喜欢你，可是你都想走了。 哎，对对。好的，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公众号中也可以了解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在我的微博中可以留言可以咨询。今晚的今夜思雨时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